马上联系了刘亚佛、项羽年等人。他对两人说，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请你们派些共产党员来和我一起干吧。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打入敌人内部的好机会啊。上海地下党组织依计而行。据莫雄回忆，他的赣北第四行署和保安司令部里有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的十几个人。这个国民党行政和军事体制内的机构，事实上主要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其结果呢，就是孤岭军事会议散会当天晚上，铁桶计划就完整地送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手中。随后这份铁桶计划被紧急地送往中央苏区的党中央。莫雄并没有亲自参与送情报，但实际上那是另一番惊险的过程。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刚才您听到的是短篇纪实作品《绝密情报之铁桶计划》，本文选自《北京日报》，演播李雷，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送给